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之际，冰雕节永远走一条路，在白头山路的三尺院举行，连日盛况空前。216师618建设旅人民保安省团的突击队员为冰雕节推出了75种1200多尊冰雕作品。节会场上展现出一个令人神秘入迷的世界，各种富有特色的冰雕作品反映了朝鲜无比强大的国力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喜人的现实。216师的突击队员、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塌房行进队员、两江道的干部和劳动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冰雕节会场。